第三節翻嚟啦，我哋讲下头先方屋嗰段片啊。 好啊， 反正头先我哋为我哋听紧啊，观众来电，所以就冇讲到啦。咁大家喺嗰段片嘅时候见唔见到啲乜嘢特别嘢咧？唔知道，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过嚟同我哋倾下嘅。咁啊，头先 你知唔知点解我要揾阿 Charles 去拍？ 咁死队嘛！ 阿 Charles 啊， 心雄胆壮，冇嘢惊。 嗰间屋咧，我哋系两个人行去嘅，要落一车咧，经过铁丝网，然后沿途咧好多嗰啲枯叶啊，嗰啲行入去啦。佢系一个人可以喺度做 live 嘅。 系。 夜媽媽十一二點， 佢有自己個咩噶嘛？有自己個 channel 噶嘛？佢成日都係咁樣，鬼和合石跳舞都咁啦。 唔係，真係唔係開玩笑嘅啫。 係啊， 即係佢又真係 不得了， 真係超掂嘅。 不得了， 阿 Thomas 嗰個古仔佢 copy 咗喺邊啊？ 系咯，阿 Thomas 啊，你send 去巴打台嗰度咧，因为我哋唔系巴打台个面啊，所以我哋睇唔到你写咗啲咩噶。咁如果系关于个节目咧，我哋仙人嚟述二咧个节目咧，你要将啲故事要直接 PM 俾阿仙人，咁就你可以去翻仙人灵异通讯站嗰度咧发 post 或者系直接 inbox 阿仙人嘅，系啦。咁同埋就系如果其他观众咧都有兴趣，即系唔想打电话入嚟嘅，即系怕丑嘅。或者是不想录音啦，咁你可以直情系打翻篇文出嚟咁样，如果你唔介意吓、啊，有啲嘥手力嘅，咁我都可以发俾仙人同我嘅。 哦， 系啦， 阿坡你真系乜鬼嘢武术嘅都清楚喎。伊贺甲话原来支持德川家康，唔怪之啊，德川家康即系幕府时代啦， 系啊， 系嘛？ 幕府时代个将军嘛。 嗯，咁啊。我讲翻我个朋友先。 嗯。 我哋咪去住嗰啲和式酒店咧，系去介绍嘅。咁、大家知道和式酒店系点噶啦？ 榻榻米。 但佢嗰间和式酒店咪得意啲嘅。咁佢每个房咧都有个冲凉房。 嗯。 个冲凉房咧就有个浴缸，但个浴缸咧好细个嘅。 嗯。 四四方方咁，啱啱个人可以差唔多踎落去咧，个空间就唔多嘅，即系俾你浸一浸嘅啫。 系。 咁咧，通常咧，即系我哋又唔系好中意浸浴缸嘅，即系你知道浴缸啦，日本人就 OK 啦，个冲干净晒凉，成家去浸噶嘛，即系人哋冲干净晒凉，一个浸完到一个，一个浸完到一个噶嘛。 佢洗手间，日本人洗手间系分开干湿嘅，所以 唔系佢洗手间系唔会捞埋一齐，即系佢唔会开完大又冲凉嘅， 系干湿嘅，佢分得好开，好有卫生意识。 厕所还厕所，就个冲凉房还冲凉房，会分开嘅。如果你两样咧，唔该你去完嗰度再去嗰度嘅，去分开嘅。咁佢嗰日嗰个晚咧就去完周围去啦，歌舞伎町嗰啲啦，周围去玩啦，玩到咁夜晚翻嚟啦。咁啊，拉开就系你知嗰啲纸门嚟嘅啫嘛，嗰啲和式酒店咧，咁系有个扣咁样嘅，就系嗰啲咁嘅锁就系咁，其实就冇乜作用嘅。不过人日本人又唔兴偷嘢嘅，即系人哋啲公民教育好好嘅。即系我唔排除有日本人偷嘢啊， 有嘅，一系就大大单咯， 系啦，大多数啦。咁佢记得嗰晚咧一开门就翻入去啦，咪放低晒啲嘢开灯啦。你知啲和式酒店咪仲系兴嗰啲咧，掹一掹砌，啪咁掹咗眼灯嘅。 系啊系啊。 咁啊开咗眼灯啦，咁啊谂住又去冲凉啦。一开门就见到一个阿叔踎咗喺个。 割开头啊？ 唔系啊，浸紧浴啊！ 哇！ 嗰个缸咧系我去嗰阵时，佢唔知系咪住我间房啦，佢嗰啲房唔知系咪间间浴，我冇入去人哋嘅房。佢好奇怪噶，用红色嘅纸皮石砌嘅。嗰个缸啊，嗰个浸缸啊，即系都唔可以叫浴缸，差唔多个人四四方方，我咁高都可以踎喺度就过头嘅。佢好深，但系唔阔，系四四方方一个木桶咁浸落去嘅。 佢就 见到个日本阿叔咧，搭咗条毛巾咁个头顶度。佢初头以为第二个系冇，佢搞错啊！你都要入嚟我个房嘅，点你又唔识讲啊？ 系 嘛？ 即系通常就声咁样噶嘛。 系啊，我啱先点解有个伯喺度踎喺度嘅？咁啊行，咁啊佢唔识讲嘛，咁咪行翻出去同个 reception 讲，喂，嗰个同嗰个宾妹讲啦。咁就喂。如果有个行出去个 reception 捉嗰、那个， 捉 嗰、 那 个 捉个宾馆，喂，都喺我房度，踎喺度。 然 后 咧， 跟住咧，佢两个咧一齐行翻入去啦，开门啦，佢走出去揾佢啊嘛，叫佢翻去，冇理由走嚟浸我缸，大佬啊，你自己都有噶嘛。咁啊，行翻去咧，就见嗰个伯咧，慢慢起身。 嗯， 慢慢起身咧，咁啊，梗系肉腾腾啦 吓，梗系啦。 人哋唔会着泳衣去浸黄龟啊嘛， 同埋你自己间房嘅浴缸， 你自己嘅房嘛。 系。 咁你见嗰个伯咧，即系，但唔知点解咧，佢哋系见到个伯咧，就唔系佢可能饮得啤酒多。 系。 即系其实个人都嗡地啊，其实饮得啤酒多就唔应该浸嘅。 好容易有、啊。 但系佢又想冲凉又想浸，佢成日想冲完凉都试下嗰个缸嘅，因为佢第二晚嘅就嗰次嗰晚，咁啊见到佢爬起身啦，跟住就行穿过嗰度嗰个门咧，就行咗去嗰只纸门啊。最恐怖咧就系佢。就捉咗个奔妹噶嘛， 系啊， 个奔妹咧就话俾个奔妹望住佢，佢又望住个奔妹，跟住话问老伯你睇唔睇得？跟住个奔妹又望住佢咯，原来奔妹系由头到尾都见唔到一个人喺个光里边，系佢见到啫。跟住冇啊， 咁啊，得佢自己撞到啦， 系啦，跟住死啦，喂！你又人生路不熟，嗰阵时唔系而家咁方便噶。我讲紧嗰阵时系八几年，啲 yen 系三几蚊，唔系贵啫，三十几蚊换一万 yen 啊，三百几蚊换一万 yen 好平啊嗰阵时，三百二蚊换一万 yen 啊。 哦， 系啊，平而家好多啊。死啦！喂，你又唔熟，仲要住几万？ 有排挨咯， 佢住一个礼拜喎， 成日都真系，即系佢今次当你偷浸你老公啦。 嗱，佢第二日啊，系第一晚啫。 应该转头瞓喺你隔篱咁点算啊？ 系啦，跟住咧死啦，个宾妹有冇得换房？个宾妹冇啊 ，full booking 喎。咁咧死，咁佢两个人去嘛，佢去先个朋友咧就唔知去买嘢食嘅，夜妈妈都走去嗰啲咧，嗰啲咪有啲嗰啲叫咩黑轮啊，即系推车仔嘅咧，嗰啲关东煮啊，咁佢买咗翻嚟咧，佢同佢朋友讲：喂死啦， 濑嘢啦！ 头先我见到啲咁嘅嘢喎，点搞啊？佢话喂，冇办法嘅，你焗住要住多几晚嘅。咁两条友咧就唯有咧就一齐咧，一个冲凉，一个坐喺度， 睇嚟做保安 嘅。两个人应该冇咁恐怖啦，哇！即系有人睇住，咁啊真系相安无事嘅。 咁度过咗呢几日啦， 唔系度过咗嗰晚啫。 OK， 之后佢冇即系嗰晚冇再见到啦。 但系个阿叔系有同佢。对望 冇啊，直情好似 当佢 好似当咪当系自己屋企咁啦。佢话起身 唔发现佢喺度， 吓佢就冇理你两个人啊。佢总之起身，跟住就行咗去，穿过咗个门行咗去。但系咧， 好惊 地下系冇水嘅、啊，最恐怖即系佢起身系由佢喺个水度起身，但系 噶嘛 冇脚印冇水嘅、啊， 佢望翻个缸都冇水啦。 个缸有水嘅， 哦， 个缸有水嘅， 系 佢寻晚佢唔知边个开啲水咧，佢又放啲水嚟浸浸一浸，去之前咧，你知啲浴缸啦，唔知你干唔干净噶嘛， 啊、 就算佢整咗啦，你知佢揾个宾妹做 reception， 分分一个宾妹去清洁噶嘛， 咪咯， 个宾妹又唔系日本人，未必清洁得咁干净， 即系可能放翻啲热水咁样过过先， 佢又去到咧洗洗佢嘅，又放啲水度浸， 系。 咁嗰晚就梗系唔敢浸嗰嚿嘢啦，系嘛？ 当然啦， 系咪先？咁咧就两个咧就诶，两个咧一齐冲凉，焗住两条马骝一齐冲凉， 好易啊！ 咁咧就咁啊，好平安咁度咗嗰一晚。咁、 嗯、 咧第二晚咧就又系去到鬼乸咁夜，咁去旅行冇理由咁早翻去瞓噶嘛？ 都唔转酒店。 冇都话唔识转点转啫，以前唔系咁方便嘅，唔系上网嘅大佬。 转啦，大佬。 你转边啊？ 行翻出去搵咯。 你点去搵啊？ 点住啊，大佬？ 系啊，跟住好啦，跟住好啦， 喂，你分分钟佢，我哋嗰阵时住嗰啲几百蚊晚嘅啫，好平嘅啫，啲和式酒店。 嗯、 你转嗰啲 Prince Hotel 嗰啲过千嘅、哦， 几平都冇用啦，日日都提心吊胆。买唔买？即系攞啲钱嚟买京风散都搞唔掂。 咁佢可能嗰、那个唔系佢个 friend 见唔到嘛？都话眼花啫嘛，可能两条有眼架，系系喺度顶嘅。个宾妹又见唔到，佢个 friend 又见唔到，系佢、啊、见到啫嘛。咁喂，你冇办法喎。佢哋嗰阵时又去玩啦，一来又办啲水货翻嚟香港啦。应该先好多嘢香港买唔到啊嘛，八几年。咁咧就去第二日就。相安无事，乜都冇，咁、嗯、去到唔知去到第三晚、嗯、第四晚，咁你去嗰啲 disco 嘅，去嗰啲 disco 玩嘅，咁、 嗯、 咧即系日本啲 disco 好得意嘅，一个礼拜咧，我唔知依家系咪啦吓，我去嗰阵时好干嘅，佢有分开，每晚都系唔同嘅，唔同嘅主题嘅，佢烹嗰晚咧就个个咧铲，真系嗰啲女仔咧好斯文，但系一立喺条边条后面铲到青晒嘅、 哦， 如果系rock and roll 嗰啲咧，佢真系梳啲乜飞机头啊，嗰啲乜怀旧啊，嗰啲rock and roll 嗰啲，哇，个个笠假发啊，整即系好扮到系好啱个主题嘅，即系唔系嗰啲 cosplay 下先去玩啊。 咁咧佢嗰晚咧就咁咧，佢记得嗰晚佢哋去 disco 啦、嗯，就又好鬼夜翻去嘅。咁啊，翻去咧就过咗两晚平安，就戒心啊冇咁大噶啦，系嘛？咁啊，又冲凉咯，冲凉咧，咁咧嗰个话佢话喂，冬佢哋去嗰阵时系冬天， 嗯， 咁其实浸浴咧又非常舒服噶嘛，系、 嗯、 浸完行山死啊，你洗甩咗啲油脂啊嘛，咁你知男人咧又唔中意搽嗰啲 lotion， 咁你浸完咧搽冲晒啲身嗰啲油脂好痕噶嘛，咁。我朋友就唔浸嘅，就去个 friend 浸咁住。 系， 系开一早咧喺度开电视，即系入钱嗰啲咧，佢啲 send 电视入钱先睇到噶嘛。咁啊睇嗰啲成人嗰啲综艺节目，好啊好笑噶嘛。咁啊喺度 kick kick 咔咔咁啊笑，咁佢个 friend 就唔理佢，冲凉去入去，咁啊放光水咧。就喺度浸啦，谂住冲完冲干净个凉，就走落去浸。咁咧浸浸下就觉得个背脊唔系好舒服， 嗯， 唔知点解好痕咁啊，咁啊隔起身啦，一隔身，今次轮到佢个 friend 大镬， 系 佢出嚟嗰个阿叔咧，佢起身原来个后面有个 重叠， 个阿叔重叠咗喺个光度，哇吓到佢咧，直情系冲出嚟咧，冲出去嗰个连个纸门都开唔切啦，连纸门都烂埋，成只啪一声弹咗出嚟，跟住下而家喺度嗌，跟住我喂咩事咩事， 嗌阿叔唔识听， 我信你讲，真系有个阿叔喺边度，喺边度，跟住两一冲来咧，佢见。今次系两个人都见到， 就批装鬼， 真系踎就喺嗰个光度，哇！两条友真系嗰、那个，你知个啱啱冲完凉，唔理直情一条毛巾揞住啲重要部位，就冲出去嗰个 reception 度，同嗰个宾馆讲我唔得，我一定要换房。佢平时啲英文唔系好掂嘅，唔知点解嗰晚特别掂，系咁样抡嘴讲我要换房，我要换房 咁样。 哇！咁可能冇讲粗口嘅，跟住两个咧，话死啦个。跟住佢唔肯翻去啊！咁佢冇着衫喎。 呢个时候佢应该讲一句 人。好彩佢日本、嗯、日本式。 系。 如果系你唔系跟日本佬咧，你浸完先冲凉个大镬。系嘛？好彩唔系冲紧凉嗰阵时见到咧，就成身泡冲出去大镬。你要翻嚟冲翻干净都泡嘛。跟住佢又唔肯啊！两个人坐啫，其实嗰啲和式酒店嘅 reception 好细嘅啫嘛，一张坐两个人嘅凳咁啊，隔篱有个售卖机啦，卖啤酒、卖汽水嗰啲咧。 你 有冇？一个就换咗衫，一个咧就攞条毛巾喺度光溜溜坐喺度，一个宾妹。咁咁你都要着翻衫啊！叫个宾妹又帮佢攞翻衫，跟住宾妹又攞，吓只门烂晒。点搞啊！真系，系啊！佢话佢嗰次咧，真系吓到咧，就系两个坐天哥啊，跟住咧就唔，因为佢仲有一日啫嘛，晨早就撇，跟住就还翻间房，跟住咧就我唔记得佢赔咗几多钱，好彩嗰啲纸门嗰啲唔系古董嚟嘅，唔系佢啊大镬啦， 好惨噶，保子 又话唔知咩和子系系 moon 成嗰啲嗰啲， 唔系唔 系佢哋咁系大镬啦。 但系都好惨噶，补翻只门。 我唔记得佢嗰次好似放低咗几千蚊咁样。 系啊，补翻只门，因为人手补噶，每逐张逐张纸咁样咧，即系整啲白胶浆黐翻落去噶。 好好彩佢系备用，佢带一张 visa， 唔系带一张 visa 过去就备用，佢张 visa 都攞嚟找呢个数。 呢个时候教翻佢一句日文啊，也咩爹啊，要对住。个阿伯讲， 系嘛？ 男士共浴喎，大佬好嘻嘻啊！成件事， 哇吓吓，最佢话见到佢个朋友砰一声冲出嚟，门都烂埋，系咁喺度嗌，跟住直奔嗰、那个嗰、那个边，跟住 lobby， 哇！两条友坐喺度听。但系佢好似嗰次之后，佢唔肯住和式酒店啦。 系，梗系啦。同埋通常咧，日本啲和式酒店咧，闲闲地都即系都几十年，甚至系有大部分都系过百年历史噶。 咁我唔知道，我哋都冇。 你谂下佢过你咁多年啊，就系、是、当佢个老板，通常佢哋系有，我知道就应该系有好多都系细集式咁样样嘅。 佢都好贵，嗰、那个年代几千蚊好多钱噶。 是不是都是啲数一数二知名噶？ 我唔记得啦，我八几年去好耐噶啦。你谂下几？喂，320蚊，320蚊换10,000 yen， 3,200就100,000喎，大佬，系嘛？ 好平。 佢用十嘅赔咗10,000 yen。 真系对唔住呢个，其实咧呢、這个鬼故应该系好惊嘅。但系咧，你大家如果谂到嗰个情节，佢赤裸裸咁样飞奔出个门口，仲撞穿道门，真系太好笑 了。到门啊，冲出去！ 真系太好笑呢、這个，但系真系好惊嘅。 系，咦？又呢一次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可以去广告先。 第四节再嚟。 系。